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九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回到宾馆，秦放要了一个房间，把司藤留在屋里边看电视。这是司藤路上问他的，怎么样才能最快地了解70多年后的这个世界呢？看书看报纸，一来见效慢，二来呢，司藤那会儿用的还都是繁体字，估计转换上有一定的难度，看电视是最合适不过了，有声有色，人生百态，自个儿慢慢琢磨去吧。秦放利用这段时间向洛荣尔甲打听了一下出事当天的情况，犹豫了很久，到底是没有报警。一是那天晚上见到的两个人像是道上混的，这里远离城市，万一有恶势力盘踞，报警了反而会不利的。二是严格来说，他这两天的经历也实在是匪夷所思，如果让他交代情况，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圆谎。于是秦放决定先回杭市，那里地头熟，朋友也多，方便托人找关系，比孤身在这里瞎找胜算大。秦放回房去找司藤，节目上正播一档偶像爱情剧，高大帅气的男主角一脸宠溺地看着胡搅蛮缠的女友，爱恨交加地说了句： 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。 秦放甚的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，司藤反而没什么表情，冷冷地看了一会儿电视之后，用遥控器调台说了句： 这也配叫妖精？ 这也配叫妖精？所以呢，你是什么样的妖精？在你心里妖精又该是什么样的？ 秦放清了清嗓子。司藤看到秦放回了房间，于是用遥控器调了静音，问秦放： 有事？ 秦放没有立刻说话，目光在遥控器上停留了一两秒，他并没有教过司藤怎么使用遥控器，打开了电视机之后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居然已经摸索学会基本的操作了。司藤是个不动声色但始终冷眼观察并且迅速适应的妖怪，这也让秦放感到一种奇怪的压迫和威胁。 我要去找我的未婚妻安曼，你呢？有什么打算？ 我有自己的事做。 那感情好。秦放松了口气，即便不是同类，同路一程，到底也有些同病相怜。秦放掏出钱包，拿了1000块钱给司藤。 你既然是妖，总有自己的去处，咱们不同路啊。这是我们现在的钱，够你过几天了。 我给了你几滴血，你还了我一口妖气，大家算是了清。 有他那句，从现在开始你要听我差遣打底，秦放特意强调了两清那两个字。司藤嗯了一声，嗯的意思是他同意了。秦放有些不敢相信，但他也不想再跟他确认了，免得节外生枝，这个结果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了。 好，那挺高兴认识你的，祝你以后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 司藤没理秦放，消了电视的静音，注意力很快又回到了节目上了。这次电视上播放的内容是电视购物，男主持人打了鸡血一样的大叫着： 两克拉八星八剑要20多万，而我们的八星八剑只要888元，南非真钻只要888元。加入我们的南非真钻家族，赶快拿起您手边的电话，拨打75785615订购吧。 秦放走出了房门，嘀咕着：祝愿他有点脑子， 千万别看上那什么八心八箭的888了。班车都定点定时，秦放为了赶时间，包了一辆金杯车去玉树。玉树地震之后，各方投入不小，现在连机场都已经建好了。秦放计划先从玉树到省会。省会是西部的交汇大都市，到了省会，去哪儿都好办了。临走前，他打了两个电话。第一个是打给自己的好朋友兼公司的合伙人单志刚。秦放这趟出来已经超了假期，不过是带安曼出行，人生大事可以理解。单志刚没有任何的疑心，只是开玩笑似的说，安曼怎么不发微信微博了呢？他们前几天还在讨论呢，可别是被雪域高原净化得太厉害，脑袋一热皈依我佛了吧。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安曼的父母的。安曼的父母远在利县老家，秦放一直没见过，平时也只是电话联系，本来说好了这趟订婚之后要去拜访他们，可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。安曼的母亲接到电话客气几句之后，秦放确定那头还不知道安曼出事的消息。安曼的母亲很热情地问他什么时候上门，叮嘱来之前一定要打个电话，好让他们提前准备。离安曼出事才只有两三天，时间上闲得紧，没人报失踪，也没人怀疑他死亡。秦放离开囊谦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。他坐的金杯车的车主是个30来岁的当地男人，叫旺堆，说是要去玉树走亲戚，带了老婆金珠同行。金珠不会讲汉话，性子有点腼腆，坐在副驾驶座上低着头，耳朵上坠的金饰沉甸甸的。车子驶出城区的时候，秦放想到司藤，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宾馆所在的方向。凭着妖气续命，秦放其实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，他也问过司藤，当时司藤冷冷地回了句， 我怎么知道，我又没做过人。 也是啊，刚开始司藤就说得很清楚了，死而复生的妖，靠妖气存活的人，也许都是这世上的唯一，没有先例可循。不过这两天都还好，吃饭睡觉没什么不适应，形声色味触五感都在，晒太阳也没什么异样，不像电影里演的那些个吸血鬼一样一遇到阳光就狼奔屎突，跟个移动烟囱似的。这么一想，秦放对司藤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。平心而论，如果没有他，自己已经死在崖底了吧。车子上了山道，行路渐渐颠簸，秦放睡意袭来，昏沉沉地闭上眼睛打盹儿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车子突然一个急转，他打了个机灵又醒了。车里的音乐声开得很大，是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，而山道的确不好走，旺堆开得那么快，秦放有些担心，伸手去拍他的肩膀，想让旺堆慢点开。可是自己的手刚刚挨到旺堆的肩膀时，秦放的整个人都僵了，那只手，自己的那只手惨白萎缩干瘦，指尖微弯，指甲干硬发黑，就像是飞禽的爪子。而旺堆压根就没感觉到秦放在拍他，身子随着音乐扭动的厉害，时不时还看着金珠来一句， 东边牧马西边放羊，热辣辣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。 金珠也听不大懂，却也猜出了一个大概，低头抿嘴只是笑。秦放颤抖着缩回了自己的手，然后缓缓地转向了窗玻璃，看向了自己的脸。干瘪的皮包着头骨，就像是骷髅的脸。小地方的宾馆前台设有小卖部，会卖些日用品和食品， 食品中又以方便面最为畅销。说到方便面，洛荣尔甲卖出去的数量都不知道有多少箱了。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他看着面前接了封皮的那桶康师傅，又看了看对面的司藤，很有耐心地跟他解释， 所有的方便面都是这样的，你们大城市的商店卖的方便面也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做生意诚实的， 广告里不是这样的。 洛荣尔甲生气了，他个性直爽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最讨厌人家怀疑他作假了。他把宾馆收银台的台面拍得砰砰砰的。 广告？哎呦，广告里面有大块大块的肉，难道就真的有吗？广告里还说用了什么乳霜能年轻十岁，我老婆都用了两瓶了，还不是几岁就是几岁。 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晃又是三四天。有好事者向洛荣尔甲打听司藤，说是楼上长得挺好看的那女的到底是干嘛的呀，她那房间白天晚上门都虚掩着，不管什么时候打门口过都能看到她在看电视。哎呦，这是几辈子没见过电视啊，电视就那么好看吗？五行里缺金木水火土的都有，没听说过缺电视啊。洛荣尔甲觉得这些人挺没见识的，他说， 看电视怎么了？没见新闻上报道那些打游戏的人几天几夜都不闭眼吗？人家喜欢看电视，说不定是想上电视呢，说不定他以后啊就演电视了。走走走走走，散了散了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